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7集，秦琪联手三。叶茂才开始忙碌的时候，叶梅也没有闲着，他今日又从孙小姐府上回来，与那金星明好好缠绵了一番，金星明已经答应了三日后带他离开。这几日叶茂才对叶梅的管束松了许多，似乎都不怎么关心他去了哪里，见了什么人。叶梅非但没有因此而高兴，反而心中越来越紧张，因为叶茂才显然已经自顾不暇，所以才无暇顾及他的死活。叶家只怕是要到非常危急的时刻了。联系到卢家的事情，叶梅虽然并不懂出了什么事，却隐隐感觉到叶茂才是在害怕。能害怕什么？自然就是和卢家一样的下场。这一日他回来的有些晚，一进屋便见着叶客在他屋里左看右看，似乎在等他的模样。说起来，叶梅也有几日没有见着叶客了。这些日子他盘算着和金星明逃到明棋之后的境地，对于叶客怎么样，叶梅还真的没有打算过。或者从一开始在叶梅的逃亡计划里就没有叶客的存在。一个已经让叶梅觉得没有用处，只会拖后腿，甚至还对他有所私心的人，叶梅立刻就抛弃了。叶客见他回来问道， 姐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 啊？孙小姐上次问我要了一方帕子，我昨日里才绣好，今日给她送过去。 叶客抱怨道， 哎呀，你如今也是丞相府的小姐，她孙家的小姐凭什么指使你啊？ 叶梅没有理会他的话，在一边坐了下来，见叶客眉宇间似有焦躁之意，就问道， 你这几日怎么样？爹不是带你四处见同僚了吗？ 别提了。 叶客一听此话立刻垂头丧气道， 那也不过是最初而已，这几日不知道在忙什么，我一问他，他便推说自己有事，我都在府里无聊得紧。 说着又看向叶梅， 姐，你什么时候与爹商量一下进宫的事吧？我看爹是在找借口推辞，说是你进了宫得了皇上的欢心，爹必然会讨好于我，皇上也看重于我，我仕途上得意，与你也有帮助，不是吗？ 叶梅心中冷笑，面上却是不显，笑道， 你我是姐弟，我自然会帮你的。 他沉吟一下又说， 说起来你与爹的关系倒是比我与爹的关系走得近，这些日子你可曾见过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 特别的地方？ 叶可不解，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 叶梅见他不懂，便换了个方式笑着问道， 不是说这个，比如爹有什么珍贵的东西，或者是什么秘密，或许你能打听到一二。 叶客看着叶梅愣了一会儿说， 姐，你想做什么？ 叶客这人野心有余，聪慧不足，是有一些小聪明，不过很容易被一些表面的东西迷住眼睛，又太过贪婪，当断不断。叶梅从小便说过他很多次，不过也正因为叶客的自大贪婪，叶梅才能如此轻易地蒙混过关。他叹了一口气说道， 哎，你也知道，你我二人毕竟不是真正的叶家血脉，我听闻这几日爹私下里又在寻找叶家的骨肉，寻不到便罢了，若是寻到了，你我二人该如何自处？ 他说谎随口就来，叶客却听得呆住，立刻就相信了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， 真的吗？爹真的在到处寻找真正的叶家人？ 叶梅点了点头。叶克的表情就有些扭曲起来，混合着愤怒和妒忌。他道， 爹怎么能这样，利用了我们便一脚推开，凭什么？ 所以说我不甘心，我便罢了，你可不同。若是那真正的叶家血脉不回来，一个瘸子跟你争不了什么，叶家日后都是你的，我怎么能看着你的东西眼睁睁地拱手让人呢？ 叶克本来便是有九分火气，这会儿被叶梅一说，直直地到了十二分。他道， 不错，这可不行。 所以我想了个办法，必须得找到叶茂才的软肋，他既然是丞相，总会有一些秘密，这些秘密若是被我们知道，自然就能成为要挟他的把柄。 叶克闻言深以为然，又凝神想了一会儿，沮丧地说道， 爹对我到底有没有交心，现在想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秘密。不过 他眼睛亮了一亮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急急开口， 有一次我在他书房里见墙壁上挂着一幅美人图，觉得图不错就摸了一下，被他严厉制止了，当时我便猜出这话有什么不同。 叶梅追问道， 然后呢？ 爹告诉我那画里有些东西，不过现在我还未做官，给我也没用，等我做了官后，这些东西就能派上用场，他会给我的。 叶克摊了摊手， 你说的珍贵的东西，我便只能想到这个了。我见他说的不像是有假，便也没有深究，这算不算？ 叶梅眼中闪过一丝喜意，说道， 算。 那我想法子把他偷过来。 叶克立刻站起身， 哎，不可。 叶梅连忙拦住他，见叶克露出狐疑的眼神，就道， 既然这事是我想到的，到最后定然也是我来要挟他，虽然是为了你，可若是你去要挟他，他就会对你生出不满，难免阳奉阴违，不如我去偷，再拿这个威胁他，这样在叶茂才心中你压根不知情，还是他的人。 叶克闻言觉得叶梅说得甚好，一拍巴掌说， 还是姐想的周到。 说着又感激地看着他， 姐，你对我可真好，弟弟日后飞黄腾达，定然不会忘了姐姐提携之恩，一定会报答姐姐的。 叶梅微微一笑，目光若有若无地落在叶克身上，罢了才十分亲切地开口， 我等着你好好报答我。 等叶克走后，叶梅将门掩上，才慢慢地暗了神色。他一直在想，在叶家的这段时间，他并未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相反还一直被叶茂才算计利用，甚至因为要逃离叶家而不得不搭上自己的身子，委身于金星明这样的人，这一笔买卖无论如何看都是不划算的，而叶梅从来不做不划算的买卖。如今叶家要倒霉了，在叶家倒霉之前，他必须离开，跳出叶家这艘船，否则就会被绑着和叶家一同沉没。可是在沉没之前，他总要从叶家拿回一些什么东西，才能补偿他所失去的东西。既然金星明要去的地方是明旗，那么他终有一日也能攀上明旗的贵人，到达明旗权力的高峰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那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而叶家作为大梁的丞相，丞相府中一定多多少少藏着这些秘密，这些秘密和大梁息息相关，没有一个国家会对别国隐秘的事情拒之门外。这秘密是叶茂才攒起来的心血，也是他去往明旗贵人府上的敲门砖，这东西就是能弥补他在叶家失去一切的东西。现在想想，他究竟在叶家失去了什么？自由的权利，被迫的委身，还有 一个愚蠢的弟弟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